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众汽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众汽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难。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大家好，我叫高佳，我是机械行业的技术员，一直很热爱朗诵和配音，也参加过很多次咱们诵读小站的活动。今天呢是2018年5月29号星期二，诵读小站的全新单元早读北京城由我为大家诵读。今天诵读的题目是，木樨地是因桂花而得名的吗？木樨地啊，位于北京西城区长安街西沿线上，是原来由北京外围地区进入中心城区的一个要塞，如今地铁一号线也通过此地。关于木樨地名字的由来啊，其实有很多种说法。一种说法认为，木樨地在明代时曾经是种植苜蓿的地方，这些苜蓿是为皇宫的马提供的饲料。到了清代，这里逐渐形成了村落，并取名为木樨地。到了民国时期，木樨地被俄化为木樨地。第二种说法认为，当时从门头沟进城的骆驼队多出阜成门，但因当时木樨地一带长了很多的苜蓿，所以啊，商贩们来到这里都会在此地休息，以便给骆驼喂些草料。时间一久，这里就被称为木樨地，后来改名为木樨地。第三种说法认为啊，曾经这里种植过很多的桂花，因为桂花树统称木樨，而樨与樨同音，所以这里被称为木樨地。但根据史料的记载，第一种说法最为可信。根据《明史宗实录》记载，明朝时人们就在此处大面积种植过苜蓿，并且每月都要按时采集苜蓿给皇宫内的御马作为饲料，而其他的说法却无从查起。好啦，以上就是我为大家分享的小故事。今天的早读日历在微信公众号当中回复529三个数字就能看到了哟。如果你也想跟我一样成为诵读小站早读北京城的一名朗读者，也记得关注诵读小站微信公众号。 诵读小站由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北京文艺广播联合推出。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人行百年传承佳酿，北京同仁堂新概念养生黄酒，同仁老酒。当阿胶遇上黄酒，健康养生更长久。同仁老酒。 车险头人保，爱车放心开，车辆抛锚趴窝，轮胎爆裂，电瓶没电，坠入深沟，别担心，拨打人保24小时客服电话95518，我们随时待命，为您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44567。 来关注路况，现在蔡胡营南路一线的进京方向车多，西二环北段由北向南方向受到官园桥区车多影响，西土城路西直门北大街、西直门外大街的进城方向车多。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大家保持车距，注意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72变，娱乐72变。 青春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小筑配成双，天蓬十六合一裳，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车上家里院子七十二变，白天晚上 家院七十 二变， 瓦来房 有你有我在东 街坊， 七十二变。 忙外事儿太多了，又费精力又费体力。 大雷，我那天听你们实习生说，你有一次在你们那主任的门口睡着了。 我给主任看门去是吧？ 不是，不是，他是这么回事。王大磊呢，跟主任说呢，要求啊，月薪呢，从这个2700呢，涨到18000。 嚯！ 主任呢没同意，王大磊 不能同意， 就表示说，那这样吧。那我就在您门口等着，多等您同意再说吧。就王大磊在那儿呢，就开始静睡，但是坐着就睡着了。 我怎么听他们实习生说拿了个袋子请主任审，这主任说改改呀，王磊改了好几回了，实在是改不动了。 什么叫改不动了？ 因为这片子是半个小时片子，已经剪成3分钟了，实在不能再剪了。 后来最后一遍呢，到门口有人跟主任谈事儿呢，王磊说那我在门口坐会儿，没想到坐着坐着睡着了。 着了， 头天晚上忙一宿了， 等醒的时候这期节目已经播过了。 嚯， 哎呦，他是属于昏迷了吧？ 我睡了一天吧。 就那么累呀、啊、王大磊？ 当然你是没精力。 他睡着了，实习生拍他睡觉的样，张着嘴的仰着头的。 这实习生也是讨厌， 对， 不拍正经就拍我干嘛呀？ 张嘴仰着头的。 还有那个在等飞机的时候哈，什么飞机晚点了或者什么的，咱们去早了。 这个 我干嘛去那么早啊？ 怕误机啊。 怕睡过了吧，结果还是改签了。 你还拿帽子遮住自己的脸。 对， 但是后来帽子掉地上了。你张着嘴仰着头 流哈喇子， 实习生给你拍了、 哎、实习生怎么那么早不叫醒我就完了？ 确实挺辛苦的，我看你睡的那样儿，就哪儿一天没睡啊？ 我一年都没睡了。 而且有的时候吧，说你那个就是用颠簸去什么地方，一天下来下车以后道儿都走不了了。 净颠簸了，我坐马车颠簸一个月。 哎呦我天哪， 我也辛苦啊。但是大磊， 谁问你了？ 你问不问小花也挺不容易的。 对呀、啊、 不是他问完我了，把我说的一溜够，然后他自己突然间说他辛苦。 他想表达意思就是说咱们所有的人都不容易。 对， 是 那是不能都说到了，就捡几个重要的说，这不没提我吗？是不是？ 对，你没什么不容易。 你想想，为了我将来彭于晏，我得努力。 为干嘛？你要吃什么彭于晏？ 你是你还是说你要喂是喂什么？ 彭于晏是个什么吃食？ 不是他都那么有名了，我不得有钱？ 人名打腕儿， 我不得有 钱？他那么有名跟你有什么关系？ 那我有钱吗？有我们俩在一起。 他不是彭于晏，不是说谁有钱就跟谁在一起。彭于晏没那么势力， 所以我得挣钱啊。 啊，这你挣钱是对的，但不要老想彭于晏。 这说的是人生的理想， 那更切实际一点。 你先混饱了再说。 那天我说我累吧，咱们胡同学设计的小芳说了，我不累呀、啊，我最苦了。加班的夜晚说来就来，甲方的需求说换就换，熬夜做的图说毙就毙，配好的颜色说改就改。 哎，这跟我那工作性质差不多。 定好的约会说散就散、 哎、 计划的旅游说没就没。 这是那男的问题，说散就散。 老板给你布活的，你能是吧？你说我约会去， 说约会可能差点，你得说点别的理由。 怎么 家里有事儿？ 什么事儿？ 我们家房漏了。 住几层？ 住6层。 对，要不然底下几层摘烟了。 对，楼几层啊？楼19层。 改，我不是说改啊，我说改。改袋子。其实呢，大多数人感到累，就是说多多少少有对本职工作的一点点的厌倦，产生的逆反心理。 正常。 上班每天早起晚归，所以日复一日呢，多少感觉到心累。 这也正常啊，现在的压力大呀。 有时候电脑前一坐就是8小时。 那是坐班的。 回家就想睡觉，什么都不想干了， 那是身体有问题啊。 有的时候是身体的累，有的时候是心里的累， 有的时候是身心疲惫， 这得多大压力。 像王大磊容易吗？ 不容易。 一个部门的事情几乎压在王大磊一个人的身上， 大家的吃大家的喝 我都得担负。 对，大家的停车是不是？ 我是后勤的是吗？ 那窗户该擦你不得擦呀？ 行， 空调该洗不得洗吗？ 活越来越碎了。 那大厦从那这么高到最低， 我一人干。 小花的意思不是说你干这些活，就小花说王大磊的能力强，就是什么活事无巨细都得 你 操心。 一个部门都是各扫门前雪， 谁都不知道想想王大磊的辛苦。 真是的，都把血扫到王大磊门前了。 不知道为什么，是大家太不懂事儿，还是王大磊太懂事了？ 大家太不懂事了。 是大家太闲了，还是王大磊太忙了？是大家能力都不行，还是王大磊能力太行了？累的时候，王大磊就会坐那儿发呆，放下所有的事情，就不放下手机，玩游戏。 嗨，不累，我以为是联系业务呢，玩游戏。 太累了以后啊， 稍事放松， 哎，就想干这么一件事了，哎，其实就是逃避。 对， 别人叫王大磊，假装没听见，知道一答应就有活。 主任一过来，咣叽就往地上扇， 知道主任又找他改袋子。 嗯，对。 时时刻刻，王大磊都有辞职的冲动，但是每次都能继续忍下来。 为什么呀？ 没钱。你没钱，你敢辞职吗？ 辞完职更没钱了。外表看着您是一名人，哎呦，开着 光鲜亮丽， 对，开着很好的首付， 首付 就开着很好的这个汽车。 他说您有首付？ 对对对对， 不是您还买房首付了？ 对，住着很好的这个洋楼，啊， 洋楼， 用着很好的这种卫浴设备。 外人怎么看见的？ 想啊， 哎呦，看着我这富丽堂皇，外边还有人，还能看到我的卫浴设备？ 对， 然后家里卫生间带音乐的， 对，里边。哒啦滴哒，哒哒个啦滴哒，要多垮有多垮， 要多闹有多闹， 声音都调到最大，要多吵有多吵。然后穿着这个1990年北京开亚运会时候的文化衫， 这还是赠的。 哎呀，穿着那个有一年 没漏， 对，1956年这个 解放鞋， 开关厂的那个厂庆的那个服装， 这是祖传的。 而且呢，经常发朋友圈配文配图， 嗯， 正好我有干不完的活儿。真好，老板又需要我了。真好，我们部门总是离不开我。真好，我就接了。 我操了，非得说真好吗？ 王大磊啊，辛苦没白辛苦。 对， 这不都挣下了吗？ 对，那 辛苦什么了？ 挣事业呀、啊。 哦， 大把大把的钱呢，首付您还上了，贷款您还上了， 也没有。 哦，我白捧了。 会还上的呀。 对， 会。就冲我那堆卫浴，我也得还上。 对呀、啊，祝您的生活早日会还嘛。 辉煌 啊，对，这早日 辉 煌， 辉煌。 哎， 小芳，你会聊天吗？ 当然，我也希望大磊，你除了用精神给自己鼓劲之外呢，也做点实在的。 我净骗自己是吧？ 不是， 让自己开心一点。 对， 买点东西。 对， 爱吃的排叉买点。 我连排叉都买不起了。 不是，你那不是高油脂的东西吗？怕对你身体有影响。 夏天热了，戴顶帽子，犒劳一下自己，开心一些嘛。 我没听说戴帽子能犒劳。 哎呀，我要小花，我跟你说啊，要和过去给自己扣帽子可不是好事。 我吃根冰棍能犒劳自己也就罢了，我戴帽子能犒劳自己， 这怕这汗捂不出来。 你平时工作那么辛苦，那钱别光攒着，你心安理得的送自己一些礼物，这样调节一下心里的这种疲劳。 嗯， 买了，给自己买皮肤。 对，买皮肤，买买英雄，就是玩玩游戏， 嗯、 然后那个铺个凉席。 我又在自己都。铺凉席了 哦，弄个草帽，吃根冰棍，再凉席， 这就算优待自己。 咱们最后来个大的， 来个大的， 得知道这个调节自己的人生啊， 嗯， 紧张松弛有度才行。这不是这段时间太忙了吗？ 啊， 好好放松一点。 怎么放松啊？ 做个足疗。 哎，这终于说的。这算放松的这个点儿上了、 哎、下班之后到足疗店里边给人家一揉脚，自己一使劲一发泄， 我还得干活，我得咬着牙捏了。 人家还说再使点劲，再使点劲， 我都累成这样，我都咬着牙都使不上劲了。 又挣钱又解恨，好不好？ 不好， 弄得你胳膊根比人孩子腰都粗， 也都浮肿了。 为什么要说这么个事儿呢？大磊， 我哪知道，为损我呗。 主要是怕你什么呢，先工作累就辞职。宅在家里没钱，没钱吃饭，光听这个厕所的音乐就不解饿呀。 多新鲜，我听哪儿的音乐也不解饿，何况是厕所。 没得吃怎么办呀？一日三餐全靠偷人家外卖 啊。 啊！上海警方抓到这么一个偷外卖的，他呀，就是因为刚才我说的，闲累不上班，然后收入又不高，又饿怎么办呢？就偷人家外卖。怎么偷？等那外卖小哥啊上楼去送餐了，他趁人走了，把箱子一掀，把里边没送出去的电锅端了。 哎呦，这个确实是道德上差点，但是感情上可以同情，确实饿极了这位也是。 你不能先工作累就辞职在家呀， 这叫 不 劳而获，这种行为就是坚决的不道德的行为。 你说你不爱干这个工作，你辞了再找一份都行， 对 吧？ 捏脚 也不的不行，咱干轻点的。 捏脚的也不寒碜。 不是，这为了人家的这个健康，自己付出劳动， 获得回报，这多好啊！ 而且你也讲着应该也管饭， 这个你有经验。 我有什么经验？ 得，这下抓起来了，一日三餐都有了， 可以不劳而获，不用领了， 也没有自由了。 他本来不也是宅在家里吗？ 这回宅在笼子里了。 那你没有什么调节工作疲劳的妙招吗？ 外边玩去。 对， 你已经够累的了，还玩啊？ 哎，适当的放松，绝对，比如说啊，这个、 找个大海边，沙子埋身的，咵往这一躺， 涨潮了， 再给我淹死。 有一种工作疲劳按摩法，可以搓额头、搓耳朵、搓鼻子、搓腹部、搓腰。 小黄要给我找活。 其实我都觉得短暂的，哪怕说你短暂的请假休一段， 肯定的呀，这叫劳逸结合嘛。 我觉得就是第一啊，工作的期间够一定时间，一定去放松放松，活动活动，或者是呼吸点新鲜空气，往远看看，时间特别长的压力大的看看心理医生。再一个像王大磊这样的，就是做一些能够发泄的运动。 这个呀，在一定程度上得向国外学习， 是 到下班点就是该休息了，不要把工作带到 生活中， 生活当中，因为这个工作是做不完的。 嗯， 其实上班的疲劳也就是一个时期和一个阶段， 嗯， 你要跨过去了呢，哎，它就有了缓解。 有的时候可能是心里头那个小障碍它过不去，嗯， 都有这么一段。 有。 再说也不是现代人上班辛苦，那古人上班他也不那么舒服呀。但凡上班， 啊， 你多少受点限制。 不上， 谁说的？ 古人当然不上班了。古人说到几点坐班几点上班，我们一般没有。 你有啊，人家上班不叫点卯吗？ 那你说是谁说公务员了？ 对对对， 做官的，一般做小买卖的，做生意的，大多数人是没有这概念的。 但是您别忘 了， 古代人说的日出而作，日暮而息，每天都是 很规律的。 对对对， 这过去啊，主要是咱说是农业，还有这个工耕，还有这些这个贸易为主。 哎， 那我跟你说，农业才拴人呢， 很累。 就是扔一天就在地底下干活了， 干不完的活呢。 对， 咱就说上班了吧。过去那个点卯的，卯是早晨5点到7点，那也就是意思说这个点儿就得到宫里打卡去。 但是您可别忘了，当年人可睡得早，8、9点钟就睡了。 他关键是他点完卯，很快上午就回家了。 对，就是 中午回家吃饭， 就应该我认为就是10点多钟已经在家里了。 那5点钟天还黑着呢，到冬天的时候， 黑着也没关系啊。 那你就披星戴月的往单位跑啊。你知道那时候就说天气好，路况佳，那还行。要是那天刮大风下大雨，你不是也得往那儿跑吗？ 打着伞去啊，当官 的大泥地。 我跟你说啊，能到上朝级别的，那都得是有点势力的，对吧？ 那倒是。 那有级别了，就有人服务了，不是说自己夹着伞打着那穿着雨鞋配着蓑衣就奔皇宫去了。 可是你看，据《旧唐书》记载，公元786年的夏天，长安城暴雨如注，吏部侍郎这官可以了吧？崔纵在上班途中啊，掉水里了，漂浮了数十步之远，幸好被街旁商铺里的伙计给救了。 数十步，其实就相当于掉水里一冲一冒就到了。 那天 他不是数十里， 溺死甚重啊，溺死者甚重啊。可以说那天大水确实淹了不少人。 那您说那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唐朝 786年。 对呀， 现在说的就是古人上班也并不是那么舒服呀。 我们俩想的呀，还是说清朝的事儿呢。您一下揉到唐朝去了。 唐朝也不是天天下大雨啊。 对。而且唐朝后来还挺人性的，说一旦遇到严寒酷暑雨雪，就给官员们放假。 你看多好， 叫放朝。放朝的消息是靠敲鼓通知大家的。 蹦蹦蹦， 好了喽。哎，我告诉您啊，敲鼓这个事儿，如果是大朝天的话，那鼓啊，它就敲不响了。 就 敲猪包似的。 有的时候耳朵不好的官员70、80岁了，什么什么侍郎了，这个的丞相上书了，听不见。 家里没人呐， 孤老户就一人， 孤老户老丞相。 著名的文学家韩愈，在一个暴风突降的早晨赶去上班，半道才知道放假了。 好家伙， 都没去啊。 得了，到边上寻宿吧。 后来狼狈的回家写首诗吐槽：放朝还不报，半路踏泥归。 就两句。 对，就踩着大泥巴回来了。哎呦，这两脚甩的呀， 已经耍掉了， 鞋也粘在大泥上拔不出来了。 哎，一步一脚印走回家去。 相比之下呢，晚唐诗人郑谷幸运多了。大雪纷飞的半夜，就听到放假的咚咚咚，想第二天，哎呀，我可以睡懒觉了，赶紧吟诗一首。 不赶紧睡觉，赶紧吟诗。 赶紧吟诗一句： 今儿个下大雪，明儿个不上班，哈哈。 日夜戴高棉。高棉你们知道吧，高枕无忧的安眠入睡， 就吃完安眠药入睡。 就说了一句话就睡了， 倒就睡了。 这位没醒过来， 太困了。 还说呢，就是古代的这个单位啊，跟 有些单位咱们现在的有些单位有类似之处。 嗯 嗯，两种人，一种呢累的哎呦跟牛似的，老黄牛；一种啊闲的跟猫似的。 猫有这么闲吗？ 净睡觉了。 是什么单位？ 什么单位？就说白居易曾担任中书舍人一职，负责起草皇家诏书。 啊，就给皇上家说句好听的话，就书记员，负责写写画画。 对对对，中书舍人还有一个美称叫紫薇郎，因为中书省又名紫薇省。 哦， 说有一天白居易啊在单位值班，也没有什么公务要处理，作诗吧。闲啊， 诗人都是闲的，没事儿就作诗。 作诗作诗。 嗯， 思官阁下文章静，钟鼓楼中客漏长，独坐黄昏谁是伴，紫薇花对紫薇郎。 就说明睡醒了能说四句，困了就说一句。 白天呢就听听钟楼的滴水声，看看盛放的紫薇花。 这位太闲了， 消磨乏味的上班时光，借古以开今，看今朝忆往昔。接下来我们再给您补充一个小知识点。一比呢，杜甫可就忙得不行了。 怎么呢？ 他不是当时担任了司功参军吗？ 啊，这是军职的， 工作的条件极差。7月6日苦言征，对食暂餐还不能，长愁夜来皆是歇，况乃秋后转多营。 哎呦，就说明这个地方啊卫生不好， 又是蝎子又是苍蝇， 还吃不上， 吃了也没什么意思。 住牛棚里了是吗？ 累累累累累累累累累累 啊！唱歌呢， 这是闲极无聊啊，自己这个打发这个时光。 后来呀，这个老杜，那就是杜甫啊，几近疯狂了，老跟那种文件打交道， 急疯了， 大叫一声：“难忘青松驾短鹤，安得赤脚踏从兵。” 给热坏了。 反正就说南面山沟的青松下，要是结了后兵，让我赤着脚踩踩该多好啊！ 妈俩，那会天够热的， 压力太大，想释放，干点那出格的事儿， 哎，刺激一下， 就不知道这个。赤着脚踩冰容易闹肚子吗？ 就是你也有那种时候吧，比如连续累了好多天，你就想休个假，休个假你哪儿惊险往哪儿去，蹦极啊，什么潜水啊，钻洞啊， 打眼儿啊，看看石钟乳，看看活化石， 你就感觉哎呀，上班那点事儿叫什么呀？ 哎，从这景点一出来呢，又清醒了。 明儿我那稿我还得重新给主任交一份。 嗨。 所以古人上班辛苦的时候，有时候啊跟家人相处的时间变短，就影响感情了。 而这还能影响感情吗？ 那可不是嘛。唐代诗人李商隐有一句诗， 这诗人哪什么都写， 唯有云平无限娇，凤城寒尽怕春宵，无端嫁的金龟婿啊，辜负相亲是早朝。所以基本上说的是，哎呀，你看我们家这个云母屏风后边这个美人啊，格外的娇美，京城寒冬已经过去了，却害怕短暂的春宵，无端的嫁了一个做高官的丈夫，不恋温暖的相亲，他只想去早朝。 他不是想，他必须的。 哎，你说古代有足疗吗？ 有啊， 什么 古代还有艾灸呢，那都是打古代来的。 嗯， 古代有足疗？ 古代泡脚足疗一样，拿那个小锤，你没看那个打红灯笼高高挂里拿那个小锤子锤腿？ 对对对，古代确实是有人记载春天洗脚， 这是足疗吗？ 但你听我说呀，春天洗脚生阳固脱，夏天洗脚暑湿可去，秋天洗脚肺润肠如，冬天洗脚丹田温灼。 天天洗脚， 可见古代人多么不爱洗脚。 当小院儿高大的天棚撑起春夏秋冬的分明， 当指路的大爷遇见娇滴滴的智力路，好心情哦。 当千年古都的文明恰逢一跃而起的人工智能，聊北京说 AI 接地气有未来。娱乐72变节目播出时间改制，首播上午9点至10点，重播凌晨2点至3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小底英宁王大雷恭候您。 快乐大街快乐事，上半时段先告一段落了。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体味原汁原味的北京生活。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娱乐72变下半时段。补充一句，在此还要感谢我们的金银铜奖录音师马笑宇。再补充一句，关注公众微信号娱乐72变，多联络多接洽。 人的雨雪的风，我 晚照对晴空，三尺剑刘军功，岭北对江东，烟香楼远途穷，白色对黄铜，烟对歌一对同，冀北对山东，两鬓霜一颗心，心绿衬酒红，几颗心一泡风，佛陀对苍生。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购物，我是李红。 大家好，我是李想。 哎，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什么样的好商品呢？ 哎，真正大师茶， 真正大师茶，大家一听啊，有点蒙圈。什么叫真正大师茶？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老北京人非常喜欢的茉莉花茶。 哎。 这个茶解释完了，那再往前倒，什么叫大师？ 什么是大师？我们说北京人爱喝茉莉花，可是咱北京不产茉莉花。北京的茉莉花茶在哪儿呢？是福州的原产地，福建福州的原产地。今天咱们到福建福州去找福州传统茉莉花茶的制茶大师，而且是林氏一族五代传承的，给您盯着做出来这一泡吧， 一泡 啊，这一份茶啊。 这个大师名姓什么呢？叫林增钦， 林增钦， 也就是林氏家族的第四代的茉莉花茶， 现在已经传承第五代了，但是他是第四代，他获得了真正的制茶大师的称号。 今天来到了北广生活时间，来到了北京听众的身边的，就是真真正正的大师茶。那么什么叫真正的？因为人选用的是福州当地的茶青， 哎，当地的茶叶， 选用的是福州当地的茉莉花。 为什么这么选？因为传统的茉莉花茶就要用这东西， 哎，选用的是福州当地传承了多少代的这样一个制作茉莉花茶的熏制工， 烘青熏制手段，这样出来的茶才能保证是原汁原味的，代表福州传统茉莉花的，代表咱们那个老味道的味道。可是您要知道，一泡大师茶，您要喝，现在有卖的啊，五克一份儿啊，叫做什么？一泡茶50块钱，您喝十泡啊，解解渴就得花500大洋，对吧？500银子， 那个价格，其实 是吧？ 电视里边啊，什么的各种渠道已经都， 您就得喝着啊。我们今天让您喝大师茶，同样的 大师茶， 同样500块钱，用不了，499，是吧？499，让您喝多少呢？一斤、 两斤、 三斤， 499块钱喝走三斤的，来自于福州的真正的大师茶。 是的， 这个价格您说哪找？ 对，因为呢，林大师也是想让大家真的了解传统茉莉花的味道，所以特别通过我们北京电台，我们的平台，让大家能够喝到、尝到，而不会被那些经销商来回去炒作。因为他的茶只要下去，经销商拿着，马上炒到高高的价格。所以咱们今天秉承大师的精神，让您尝到地道的林大师的大师茶。 400-015-5151，400-015-5151，我们给您送货上府，您验货之后再付款。真正来自于福州的茉莉花茶，499块钱三斤，大师茶，400-015-5151，400-015-5151。要说啊，确实人家还是会选择合作方。 对 啊，人信得过咱们这个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对， 信得过这样一个平台，信得过北广生活时间这样屹立多年的这样一个。取之于民，并且呢还之于民，能够把真正的性价比， 真正服务老百姓的， 真正服务老百姓的平台，人家还是信得过，但是我们也不辱使命啊。 对， 今天能够给大家找到这样的来自于福州的，来自于真正大师所监制的茶叶，确实是很难找。 大师茶这个价是不可能的，因为大师其实也是想呢，林大师啊，林增钦大师也是想呢，通过平台让更多的老百姓能够尝到地道的这个味道。可是只要他的茶一出去，无论他用什么价格去出他的工作室吧，一出场肯定炒的价格高高的，这也他是困扰的。所以呢，很偶然我们联系上了，然后呢，他通过我们的北京电台的平台，我们直接面对我们的所有的听众朋友，我们在当中给大家 做到了让您喝到好茶，做到了大师让所有的老百姓都能喝到真正好茶的这样的一个服务，所以人家愿意跟我们合作，所以才有今天499您拿三斤大师茶的这么一个可能。 499三斤大师茶，茉莉花茶，老北京的这个新上喜啊。 对， 400-015-5151，400-015-5151，400-015-5151。 三副苦薯片儿，三次晒毛眼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儿出去找凉快儿。桐梓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窗边开着花夹子，夏天自由大的乐趣，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87.6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再升级，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为所有司机朋友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车险理赔协助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来关注路况，现在京通快速远通桥到大望桥以及建国路建外大街一线的进京方向车多。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大家保持车距，注意安全。再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白天天气晴朗，能见度不错，不过午后气温较高，紫外线较强，登山气象指数为2，适宜登山。今天的气温在31到16摄氏度之间，白天的湿度气象指数为2，感觉偏热，夜间的湿度气象指数为1，感觉舒适。今天白天本市光照条件较好，紫外线气象指数为5，紫外线照射强度很强。生活气象指数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72变，娱乐72变。 青藤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梁， 小花小鹿配成双，天蓬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城，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院子 今年 快大街家属院，桃子，桃子你别睡， 没睡，您说吧。 哎呀，姑姑跟你说呀，你可今年三十了，啊，三十了可就不小了。当 姑姑、啊，您不是31才有的我侄子吗？ 你别不爱听，这姑姑呀替你是真着急，你这一晃都快34了。当然姑姑跟你说是虚岁了，姑姑为什么吓唬你呢？当然也不是吓唬你了，姑姑就是说、给你把这个警戒的一个线拉高一点，你老不当回事儿。你别以为你刚过三十，不是这么说的，这个男人是很现实的。 哎，对， 你看你姑父、贼着呢。 哎，我进门怎么就贼了？ 没有啊， 确实、 你姑父当时就催着我要结婚， 对 知道吧？ 对，因为你姑姑实在是不踏实，那他老爱出去玩去，你知道吧？ 您跟我姑姑、我姑姑是不是22的嫁给您了？ 不，你不跟 你姑姑 不一样。 那是不是又是我爸我妈让你们俩人跟我说呀？ 没有、 他们要想的也对呀、你得体会着老人的心情。你什么时候你定下来？也老大不小了， 对、 考虑考虑啊。 谁老大不小了？我哪儿没结婚，哪来的老大呀？怎么就不小了？ 你是你们家老大，你今年也不小了。你姑姑让赶紧让你抓紧就真弄，赶紧弄吧啊！ 弄什么呀？ 我还是给你讲讲这个男的 婚事啊。 你这没过三十之前呀，怎么千般好万般好？ 对， 你这一过三十以后啊， 豆腐渣嘛。 你姑父就特别现实。 谁现实？你得抓点紧了。你回头你不能让你爸妈养你一辈子吧？ 我现在也没让他们养着呀。 这是个终身大。 你看你这个浑身 也不打扮打扮， 就说你应该拾掇拾掇，浑身利索利索。 那你给我找个修车的吧。 修车的干嘛？你又不拿龙。 再说了，最关键的是你这张脸。 哎， 我瞅人家呀，他打扮的脸干干净净的，你瞅你那脸。 那得，我刮刮胡子。 你个女生，你有什么胡子呀？ 那还是的，我弄脸弄什么呀？ 你呀，把你那几个敲子呀，该遮遮，是不是？该铺铺上。 该遮遮，我也不认识马蜂，我也没有蜜蜂，我怎么遮呀？ 你别老在姑父这挑着别人的刺儿，行吗？你瞅你这眼睛，啊，有神吗？怎么忽然发现怎么眼那么小啊？ 因为我闭着眼睛呢。 这女生啊，美就得往前头放，你甭说人品这那个的，谁能第一眼就看上你人品呀？ 对，人品并不重，当然我们人品也不次哈。 哎，当然咱们这家族的人都好， 哎， 除了爱管点闲事，没别的毛病。 对，这还不算毛病呢，还是你姑姑那意思，你明白就行。 咱们自家人得互相操着点心，我说，要不然姑姑给你定了，就那医院了，好不好？ 哎呦， 做一个双眼皮儿。我跟你说呀，你这双眼皮儿不弄啊，你这不难嫁啊，周俊。 对，现在男的都喜欢双眼睛大眼皮的。 双眼睛？ 啊，不，大眼皮双眼睛的。你也不对，是双眼皮大眼睛的。 哎，小毛也割一双眼皮儿。你看，没多久，住新房了。 你看看， 瓜子摊割完了以后找没找工作？你自个儿说，找没找工作？ 哎，你赶紧的吧，你自己弄一双眼皮儿。 你看他到时候娶不娶你的？ 真是， 他敢不娶你的？ 哎，你拿双眼皮夹死他！ 哎呦， 眼睛你一收拾利索了，我告诉你，这男的乌泱乌泱乌泱全来了， 你轰都轰不走， 你绕都绕不开。 哎，你看你这眼睛心灵窗户嘛，双眼皮就是窗台，到时候都是排队来看你窗台的。 哎。再加上咱们桃子这长眼睫毛， 对， 黑刷刷的，那简直就是黑， 那就是 窗纱。娱乐七十二变，变变变变出新花样。自从姑姑建议去割双眼皮之后，家住在西安的小李就一直处在烦躁消极的情绪当中。小李也说了，我知道他是着急我嫁不出去，想让我做些改变，但是我实在是无法接受让我嘎一双眼皮，结婚哪能凑合呀？我姑姑怎么就不理解，非要改造我呢？真不知道说什么好。 要说小李和他姑姑的这个冲突啊，没有什么谁对谁错。其实姑姑可以动动脑子，改变一种沟通方式，除了鼓励呢，再加上自己的看法，这样估计小李可能会更容易接受嘎他那双眼皮儿。 姑姑的焦虑使小李产生了自卑感，所以当姑姑的还是没事别老提这个嘎双眼皮儿、嘎双眼皮儿的，听着跟嘎肉似的。 王大磊，工作有，收入无； 殷小柱，蹭饭有，请客无； 狄小花，男闺蜜有，男朋友无； 周飞，大螃蟹有，小金人无； 严家宝，年轻有，圣贤 真无。娱乐七十二变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吐槽有，没料有，打岔有，欢乐有， 烦恼无。 具体干点什么呢？ 某村庄小兵张嘎的录音剪辑。你干嘛吃个西瓜不给钱呢？ 你先说吃你几个破西瓜，老子在城里下馆子也没给钱呢。 哎，你说今儿这大热天的，要是有个西瓜，这得多解渴呀！ 我说不看电视，不看电视，看电视他就勾馋，想起西瓜来了。 哎呦，西瓜有人不在籽上啊！ 你喝多了吧？ 那叫包子有褶，宝沙宝甜。 这都什么跟什么呀？ 啊、 叫包子有肉。 你知道怎么挑西瓜吗？啊， 挑西瓜 又甜又沙，水分又多。你呀、啊，得找那个花纹深浅特别明显的，敲起来当当当的， 当当当，这是西瓜吗？ 底下那个鸟，就那个瓣儿，不叫瓜什么瓣儿啊，叫这个 什么扣扣 盼儿， 哎盼儿，那个、边瓜熟蒂落， 那个地方它一定得是深陷的才好吃啊！ 哦， 长得那个得跟苹果似的，挖进去一大块那样的西瓜。 都楼了 哦， 我还没见哪西瓜抠进一大块去。可是咱要坐家里说掉不下来西瓜吧？ 掉点房土来。 猴子，猴子，跟你混这么多年了，你不给兄弟们解决西瓜问题吗？ 这混多少年跟西瓜还有关系呢？ 你看老三老四老五眼巴巴看着你啊， 看着吧， 特别是老五他哈拉了都已经， 他打算把我吃了是怎么着？ 你老六老七老八那个你看这浑浑噩噩， 嗯，一天就跟没睡醒似的。 您看您这龙头老大，您是不是解决一下 带点咱们干点大事业呀？ 好， 你老说带着我们发大财走致富路， 这不是村长说的吗？ 是啊，您把村长的名言接来了教育我们。 好呗，就带领我们奔什么来了？ 小康。 对，咱不上个小康庄来了吗？ 说让我们跟着你混，早晚有一天我们能够 吃上西瓜。行了，放心吧，不就几个西瓜吗？这有什么的了？ 又改名是吧？ 今儿个，今儿个，这今儿就吃几个西瓜，有办法。这哪还没西瓜？咱们住这地方，我告诉你说，走不了多远就是西瓜地。 哎，那片西瓜地我还认识他们呢。 就看西瓜的那老赵头啊，跟他死不对付。老赵头看见他不是拿锄头砍的，就拿砖头砍的。 老赵头还看瓜呢 啊！ 这些年也没致富， 致富了，人家六间大瓦房 还看瓜， 儿子城里头开小汽车，孩子在县上。 对，你说小汽车，咱们不也有辆车吗？嘿，嘿，你不提一句话惊醒梦中人呢？ 您那意思把车卖了买西瓜， 败家子儿。 我就连进去， 去败家。 怎么了？ 卖车买瓜会过吗？ 这车也确实快到了这个报废期了。 干嘛还到报废期？过报废期都五年半了。不，这个大哥这说的，他确实是个交通工具，他真的毕竟比咱们跑得快。 您啊也是得 听我的， 在您的事业上啊得有点上进的心了。 有了， 我老邓拉我好几回了，让我到他们那组织去，他们天天吃玉米你知道吗？ 什么日子天天吃玉米？ 他们守着棒子地来的却不费功夫。 那这日子口玉米也没熟呢， 用那玉米秧那芯那杆添着呢。 我眼巴巴的看咱们吃什么呢？ 咱连爆米花都没有啊。 老苏他们那儿，老苏他们拉我好几回了。 拉你好几回？ 他们天天吃大米头。 拿你当猴养活着。 老邱他们那是最美了，那大片茄子地，那个长茄子圆茄子，你蒸茄泥做茄子馅儿、 哎、 烧茄子， 你听我的， 茄子皮 你赶紧走。 我这边就 你愿意吃茄子吃玉米吃桃我都不拦着。 大哥我们就得跟着您，毕竟您有这个已经报废五年的汽车、 哎、走一圈什么他们拉回来。 我们跟您干啊也是像咱们有的可 就 是 为胡子您能带着我们享受享受。 行了，今儿晚上走吧，咱享受享受去，吃西瓜去，走。 好吧，那咱哥几个把那咱那个交通工具给推出来吧。 哎，请出来。 哎、使劲儿，老六老六，行了。 我不使劲儿啊。 哎呦， 现在点不着火，老大，这怎么弄啊？ 摇啊，这车是好几天没喂了吧？你不给他加油，他当然不着了 啊！对对对， 不着、啊、 还得看我的，照这个啊，这车这迎面鼓，梆梆梆三脚，他要不着，嘿，你看着啊， 来， 一、二、三， 那咱这车就是好，走，哎呦，都去啊！呵，这一说怎么都出来了？ 我们要跟您享受享受。 一说吃西瓜，这哥几个都起来了，刚才不都睡着的吗？ 鞋都没来及穿就跳上车了。 我告诉你们，还是得穿鞋，那西瓜地也扎着的。 不是你们都干嘛？你们就留几个看家行不行？ 怎么了？老妈还护食啊？是怎么着？ 你们出门就别带着狗去了啊！ 没 坐不下， 毕竟这狗它跑到头了去了，是不是？比咱这车快呀、啊？ 不是，狗占了您的座了。 你这意思一会儿狗开车呀、啊？ 不是，你把他轰过来就呀、啊！他我也没想他窜那么快。 对呀、啊。 老五的狗，你说老五老五你管不管？管不管？ 啊！ 下来，下来！ 这鸡走走都上来了吗？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齐了。 我还没上来就八个人了，多一个。行，走了。 起不了了，又有点起不动了又。 瞧这不乐意劲了，这火车。 老四，你往下推车去。 啊。 更看着。 啊。 看着点啊，哪有西瓜地窖啊？ 怎么就老赵呢？老赵得罪我那么多回，打小的时候就欺负我，撕我作业本，踹我墙头，不让吃他的西瓜。 踹你什么玩意儿？ 踹我从墙头上踹下去了。 哦，你们俩还在墙上打呀？怎么给从墙头上拽下来了？ 抢我西瓜，当然这是他们家的。 你们俩谁抢谁呢？这是有水声，这就离西瓜地不远了。 我还没听说过水声就离西瓜地就不远了。 我跟你说，先偷老赵他们家呀，先解了我二爷的恨。 哎，到， 拆他们家门， 行了， 打我们家窗户的。 行，你说的都是四几年的事了吧？已经到了，别嚷嚷了。 哦，这车熄火吧？ 这车别熄火了， 熄火了。 小点， 一会儿跑的时候不方便。 你看，你把人家狗都招出来了。 这是老五那狗， 怎么还跟着呢？ 他那崽子在这车上呢。 走啊， 莫 挂去，走。 我告诉你们，挑瓜的那几条记住没记住？ 大晚上谁看见？赶紧啊，一人仨。 找拍拍，稍微的拍拍，老四老五。 快点！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脸都当当了。 谁怎么老拍在那个浇水那管上？ 哎呦喂！ 哎，赶紧，越往这儿，一个一个啊，一走一。 咱们这么着排成一队，一个接一个，这么着往里扔，好吧？ 好，往里扔，啪嚓！ 哎呦喂，你们 看着点，这大西瓜， 慢点，都脆了。 同志们，加把油啊！嘿呦啊！ 你跑调，重新来。 同志们，下吧！ 跑调了，重新来， 赶紧，快，多少了？ 三十个了， 走吧， 走。 一个人除以八， 你算什么呢？ 三十除以八，一个人合着 三个多， 三 个半， 四，老大扶不开， 还有狗呢，走， 哎呀，这好跑啊！又 这， 你不要我，快， 好跑呀！ 开车 呀！ 哦。对， 这三角零咱这车叫上个来吧，这三十个西瓜 等会儿我还有我呢， 哎，别拦住这车给。 哎呦， 这明显这车速变慢了，这 那可不是三十个西瓜呢，老大， 三十个西瓜也得40多斤呢， 我坐谁腿上了？ 你坐谁腿？你坐 三十个西瓜，40多斤和1斤多一个西瓜， 我不给啊！ 哎呦喂，1斤多一个，您那这是钱呢？我 告诉你，我都快掉窗外边了，你们能不能往里一点坐呀？这三十斤我占多少地儿？你们说说。 我就纳了邪闷了， 你揪着点我。 哎， 这三十个西瓜也300多斤呢。 就是的。 哎呦， 这车怎么这么颠呢？ 哎呦。 按说有这么多西瓜，这么多人，这车就不颠了，它就应该不动了。 啪嚓，掉一个吧。 有，29，这也除不开，再掉一个就除得开了吧。 啪嚓， 还有28个，24准。 啪嚓，哎，这回差不多够了。 哎，停下。 哎呀，怎么回事啊？哎呀，咱们歇会儿吧。 咱们先把瓜吃了。 哎，我觉得先消灭几个， 是不是？ 减轻点负担。 对呀、啊。 站住！ 晚 安。您是 吃瓜的？ 我们是巡逻民警。 啊？哦， 你们这一个车怎么回事？一路上这么多的瓜，我们顺着过来的，怎么回事？ 这是漏了。 这个顺藤摸瓜。 摸的？啊？ 不是 摸的瓜。 不是摸的，您听我说，是搬的啊，搬的瓜。 是不是的？赵庄刚出来呀、啊。 赵庄， 我们打马家河子来的。 你说是不是？不是， 老爸 明显在放烟雾弹嘛！啊，你看他这个样子， 样子怎么了？ 唯唯诺诺， 我们就天生的一副 神色慌张。刚刚赵庄刚报案说丢了很多的西瓜， 什么好多呀？我们才拿30个。 谁？ 老六，你是不是自己偷吃来着？ 好，内讧了，跟我们走一趟吧。大哥，你看，跟你混都进了局子了。 那这个赖谁啊？还不赖你们，非要吃瓜。 你说当年老舅叫我去，我要跟他去不完了吗？ 他叫你干嘛去？ 你说这事儿多可乐。 王某、苏某和邱某八个人特别想吃西瓜，但是呢，就是不想掏钱买。经过商量，八个人决定摸黑组团赶到姚家镇偷西瓜。功夫不负有心人，八个人到达之后集体出动，立刻抱回几十个西瓜。得手之后，八个人准备稍作休息，打道回府。不料得意忘形之际，被巡逻民警发现并抓获。八名嫌疑人对自己的盗窃事实供认不讳。好，我们现在听听邱某怎么认识这个问题。 西瓜啊，我们还挑的不是特好，还是没有掌握挑西瓜的要领。 我们折腾这一趟油钱都不够，西瓜也不好吃，还被抓局子里了。 后海、前门、大石栏、搜狐、望京、三里屯， 北京的声音，北京人的情怀。不管你人在哪儿，这儿是你的家。娱乐七十二变，小弟英宁王大雷，恭候您。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里。小院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弟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 小傻瓜，这不是大提琴，我不学你就在吃点心，我一人就足够，但我曾经你们的四高级冷静都不到，看着脸皮沉着凝神，越等越开张，我慌不等，慌不等，慌不等，那是我的人，人潮人潮的神会影，钞票钞票就不靠近，这干嘛紧紧有点不开心。隔壁看看我的音乐堂，北京放晴啊，表演流畅。